在释放，多想念妈妈的辣味饭，爸爸的那双温暖手掌， 咚咚锵，鼓声多嘹亮，鞭炮声为你驱走忧伤， 把福气一一为你送上，新一年祝你富贵安康， 四季都大丰收，每天无虑无忧，你伸出一双手，我无言的感动，放开心我要张开我双手，大步大步走，开心就足够，恭喜你大丰收，每天高枕无忧，愿望一起拼凑，出更上一层楼，一年复一年岁月不停留，懂得珍惜就拥有。 手掌， 咚咚锵，鼓声多嘹亮，鞭炮声为你驱走忧伤， 把福气一一为你送上，新一年祝你富贵安康， 四季都大丰收，每天无虑无忧，你伸出一双手，我无言的感动，放开心我要张开我双手，心就足够，恭喜你大丰收，每天高枕无忧，愿望一起拼凑，出更上一层楼，一年复一年岁月不停留，懂得珍惜就拥有，四季都大丰收，每天无虑无忧，你伸出一双手，我无言的感动，放开心我要张开我双手，大步大步心就足够，恭喜你大丰收，每天高枕无忧，愿望一起拼凑，出更上一层楼，一年复一年岁月不停留，懂得珍惜就拥有。